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畅享天籁，奥地利布鲁克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布鲁克纳童声合唱团创立于1071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男声合唱团之一，圣歌演唱是他们最擅长的。当然，这些有才华的孩子们对奥地利音乐和民歌也都很拿手。波兰卡奇米日·戴梅克罗茨新卷剧目《福地》今晚登台首都剧场。这部剧对波兰王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揭露。情迷阿根廷，乔弗雷和他的汤戈朋友们音乐会今晚登台经典民族宫大卷。手风琴演奏家乔弗雷将带来阿根廷国宝级乐器班多纽琴登台，他将与乐团演绎汤戈的节奏，除了皮亚佐拉的自由汤戈、清晰的快板等，还有他们的原创作品。由韩延执导的电影《动物世界》今天在全国公映，影片根据日本漫画《赌博默示录》改编而成，故事讲述了男主角郑开司为了偿还借款，参加了一场游轮上的神秘游戏，局中局，计中计，游轮仿佛就是动物世界的斗兽场一样残酷。电影《金蝉脱壳2》今天上映，影片由史泰龙、黄晓明等人主演，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他俩怎么从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当中逃出去。电影《暹罗爵酒神战甲》今天上映，这是今年泰国年度动画票房黑马，影片讲述拉玛贴王国遭遇夜叉族入侵，一夜之间覆灭。泰拳战士奥特在父辈的保护下携酒神战甲出逃，并与女海盗小兰、神秘夜叉马拉达以及猴王瓦达一起与邪恶的夜叉族展开较量。俄罗斯足球题材电影《最后一球》今天登陆国内院线，电影通过落魄球星尤里与菜鸟球队的逆袭故事，展现了永不低头的足球态度和体育精神。电影《克隆丈夫》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科幻电影，讲述在不久的未来，一个伤心欲绝的寡妇打算通过克隆技术重造一个已故丈夫的故事。今晚定位于人和公众领域对话、城市公民与公共政策对话的节目《向前一步》将在北京卫视开播。节目致力于打造公民课堂，每期都由公共政策专家、权威律师、城市规划专家、心理学家和知名评论员组成城市沟通团，与事件当事人坦诚互动。央视少儿频道今年推出的首部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微星时代》第一季广受好评，明天起，央视少儿频道将推出第一季《微星时代》的完整版。据介绍，小观众们将随着小主人公探访国际著名航天员训练中心和航天博物馆，听航天员王亚平以及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刘宏教授分享太空的奥秘，同时还将欣赏到霍思燕、季冠霖等演员的精彩互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的天气，西部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级至3级，最高气温38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呢是70%，湿度还是稍微大一点。那么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是，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4点55分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晚上的8点。本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7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儿这个开场，我们是用了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听的这个耳朵都起茧的，是吧？ 哎， 这是世界杯的主题曲。 对，哎，每届世界杯都有一个特别，就是让人能够记忆的这个歌， 主题歌。 哎， 您想得起来最？记忆最深刻的，或者记得最清的是哪一个？ 我就记得 哪一句。 我嘞，我嘞，我嘞。 哦哦，嘞我嘞我嘞。 哦，对， 那应该是，我记得是 法国吧？ 那是南美的球员对吧？南美的这个歌星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是1998年， 98年世界杯， 对对，法国世界杯啊。其他的就是， 哎，您这么一说，我怎么想不起来这歌的名字了？ 哎，对，这个最这个大家记忆， 就记得嘞我嘞我嘞 啊。哎，看球，我嘞我嘞我嘞，就是这。大概是这么个，这么他那个发音吧，跟这个有点谐音，就是他其实好像是什么。什么前进啊，或者说那个什么什么战斗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加油啊，或者是啊， 就是励志歌曲。 哎，对对，就是他那个，就是世界杯上你要有一个好的歌曲，让人听着，他就是也是振奋嘛。你看奥运会是吧，也都有一个，就是每届都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是吧？开幕式、闭幕式， 然后就流行开来。 哎，对 对, 对， 全世界都会唱。但是这回呢，他们说俄罗斯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没什么感觉，总会觉得哎，这怎么还有点像当年南非的那个，还是那种，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调调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回 整个这个歌在这么多天呢，因为放的次数多了， 对， 有的时候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洗脑式的 符号， 对吧？因为它来的多了。 对， 对， 你就记住了， 因为都是这种，你发现没？反正差不多都是这种快节奏的。 对对对，必须得体育竞赛似的、 哎。竞赛、足球，它好像都比较你配合上那个画面， 对， 是吧？它就是很协调。你不信，你要来特抒情的，你配上那射门啊、什么奔跑那画面，好像就觉得挺怪异的。 对对对，就 是吧？ 其实不说世界杯了，就当年在欧洲很多球队的那个歌都非常的。具有这种侵略性哈、具有这种战斗性。 对， 比方说乌鸦的 Champion 是吧？没办法，都是这种歌。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就昨天晚上，就那个球踢到最后那会儿，要配上这歌，可就不协调了。 哎呀， 大家动作那么慢啊！然后 昨天晚上季彤受伤了， 是吧？ 球员没受伤， 好像大家都受伤 了，看客们受伤了， 全都受伤。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其实为什么在今天这首歌开场，就是因为今天没球赛可看了，是吧？今天是周五，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16强已经诞生了， 是。 但是结果呢，就是今天晚上是一个。刚好是一空档，没有球可看， 可 没球赛。 可是人家那个俄罗斯电影的人特别贴心哈， 今天就来 没球赛嘛，我给你们送来最后一球。 最后一球，今天最后一球，这个电影呢是在中国首映第一天。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说你不看球，但是你看看有球的电影，足球电影，这也是一个应景的事儿。 我记得前些日子咱们好像说什么话 提到过 什么一些这个 足球电影， 什么京都球侠呀， 对， 就是我记着有一个影评大 V 吧，就是他那个号上他罗列了一些这个关于足球的电影，好像好多都是烂片儿。这个我也 你敢说足球的电影是烂片儿？你影射的是今天这部吗？ 我希望这一部不是烂片啊。 这部一会儿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影评最近挺好的。 那 刚才说到这个，您提到烂片这事儿啊，有时候想起来啊，你说看一场球赛没意思，就是有些球赛真的是踢得特别没意思、 是吧？ 特别没劲，就跟看一烂片似的。 哎，是吧？这个。感受都是， 所以我今天特别有感触。 对， 我今天在这开篇的几句话，我给季彤说，我写了几句啊，您看看 怎么着， 您给评论一下， 你来朗诵一下。 我说这个休息一下，今天没球赛也好，为什么呢？没球赛啊，总比那个假球赛好，是吧？您回忆一下这几天这个小组赛第三轮的时候， 是吧？ 是不是有那么几场看起来特别不爽？有的特别假， 就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那个 目的 啊， 对， 他不能去特别认真，特别。规矩特别真实的去拼搏去了， 不踢球了， 他得有技巧了，他这个东西反正你说，哎呀，他又没有超出那个规则的范畴。 来了吧，我怎么说来着？用规范的语言来讲，就是这是规则允许范围内之内的打法， 所以连那个场上那个裁判 对 他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球迷观赛来讲，就是我们看这个过程来讲，特别没劲。 对， 有人说整场比赛就是一个闹剧嘛。 对， 就甚至有人这么比啊，就是说像一场没有波澜的，甚至是充满了尿点的， 是吧？ 一幕戏， 波澜回家了， 对吧？波澜，好波澜。但是人家说了，滑稽戏还有看点呢。您看这球赛真的踢得没劲的时候，没办法了， 他就没有看点，全是尿点了。 所以我就说，不得不让人想起来我们曾经看过的那一幕一幕的、一步一步的烂片，啊，有点像这意思。 知道是烂片，你为什么去看它？ 你开始就知道吗？不一定，不一定，真不一定啊。 进场的时候不知道。 对，就是怀着满腔热诚。然后进去之后傻乎乎的跟人进剧情，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先开始有点怀疑，说这拍的可能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陷阱的啊，是有一个坑的，一会儿人家会填坑的。 然后 结果呢就是开始怀疑， 到最后全是坑，发现没有人填。 后来怀疑自己，再往后就怀疑人生，是吧？ 看一场电影，最后 怀疑人 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 开玩笑啊，就是通常我们会遇到这种烂片儿，可能会遇到一场假球赛啊。我就说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各位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看电视转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看就不看了呗。我这场比赛我不看了。波兰跟日本那场打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可看了， 那就换台呗。 换台，我看的看剧啊，我追剧去 啊， 我不看比赛了。 剧也烂怎么办？ 那就关电视不看， 睡觉， 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在电影院里面，你看到了一部烂片的时候， 或者说在那个你那个在观赛那个球场， 嗯， 是吧？你在看台上， 你是说是在那个比赛场地里， 对 呀，你在看台上， 哎呀，你看那些球迷多么的可怜， 特别像我们在电影院里吧？ 对对对对， 我们在电影院里，我买了票进去了。 他一方面又想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但是 就实在那个场面上他 根本就 不 是比赛 来啊、他想欢呼，但是他那个情绪，哎呀，这个特别难受啊， 自己欢呼出来都是假的， 对 对吧？就跟我刚才说，我们对比一下，我们进了电影院买了票，我们看到一部片子、发现它是一部烂片，这个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指的就是你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你比如说有人说了，说我可能就睡着了，哎，有没有可能是吧？困了嘛，看困了，昨天在看台上多少人困了，对吧？然后还有你有可能会选择我马上就走， 哎， 我不看了不行吗？耽误时间，但是钱花了 是吧？ 有人会想做足了时间再出去啊。 对， 还有人会在电影院里直接就拿出手机来了， 哎， 会不会 我玩手机？ 会不会？但是玩手机会影响别人， 对呀、不好啊。 如果坐最后一排角落里面还可以， 对对、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难点。我要请教一下各位啊，请教各位方家，这个在电影院里看到一部烂片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在球场看到一场特别没意思的球赛的时候， 对， 你会怎么办？ 哎， 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今天的互动话题 啊， 看了那个南福尔摩斯的这个回复的这个，我也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波兰就没去，何谈回家呢？波兰明明去了，最后一场球波兰1-0胜了日本，但是他。因为原来是没有积分零分嘛， 福尔摩斯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理解、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喜欢他认可的球员没去是吧、 最后一场还是赢了的、 莱万还是去了嘛是吧？ 对对 对, 对、 莱万还是标准球星嘛， 要不然哪来的最后那一幕？ 最后一幕，哎，说这最后一幕，我们就说说今天这最后一球吧，好吧？ 最后一球， 我们也跟大家这个互动的话题呢，还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啊。如果你看到一场假球赛啊，一场特别没意思球赛， 对， 或者一部烂片，你。在现场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来？ 对，好、啊，他说我记错了，那是荷兰的，吓死我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球，刚才说到这个最后一球，今天真的是很应景啊。 对， 这个我们知道俄罗斯世界杯这一次呢，俄罗斯队呢打的确实在前面还是不错的，尤其第一场给大家印象太深刻了， 5-0 沙特 、 这个最后一球这个片子呢。其实在一开始世界杯开始之前、我并不太了解这部片子要来、也没有太多的宣传， 对， 好像各位可能也不太知道俄国有这样一部片子会到中国来上映是吧、伴随着这次世界杯小组赛落幕之后呢，今天刚刚好他这部电影呢、是在中国公映、要跟全国观众见面，今天还发了一个公映海报， 对， 公映海报里面有一个球衣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一个运动员 十号球衣， 穿十号球衣啊、 其实好多球衣是这个符号性特别强的啊，就是某一个号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十号呢，就是从这个就是我的足球记忆来讲，这个十号球衣，这个穿着它的必然都是这个队里头的核心 球员。 哎，这个你像贝利十号吧，是吧？好像季科是十号。 您记得都是 马拉多纳是 上世纪的事 啊，马拉多纳十号，德国的十号是那会儿我记得马特乌斯啊，是吧？这个阿根廷的十号不是这个什么荷兰的十号是克鲁伊夫啊，这就是这都是我那个年代的啊。后来当然一系列的，你看梅西也是十号， 厉害啊！ 哎，这个法国的那会儿齐达内好像也是十号，哎，就是说 这 个 球衣是有 这是 代表性的， 对，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必须得是十号。咱们国家的里边。这个球星里边好多也都是十号，最早那叫荣志行是吧？十号，哎，然后我忘了，郝海东好像是9号，哎，后来是还有谁踢过十号啊？好多啊，咱们的这个 不是现在时候谁？ 我还真不知道，好久不看了。 不怪您，这事儿不怪您，我们都理解。 对，后来很多就是因为他这个号码吧，经常会被。安排在这个中场的这种穿针引线的组织者的这个位置上， 对对对， 这个因为技术要最全面，你的眼界要最开阔，你视野得最开阔。 对，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个十号球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在这个电影当中呢，这个十号球员就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过的，这位足球名将在俄罗斯的电影当中，他的名字叫尤里。 尤里，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俄国名字啊。 就是你要如果你玩游戏，你对尤里应该特别熟， 知道这名字啊。 那个好多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游戏里边设计有一个，我记得有一部就叫《尤里的复仇》嘛。 福尔摩斯说了啊，足球的这个十号跟篮球的23号是一样的啊。 哎， 来，我们进入一下最后一球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我们来听听他的现场气氛。据说很多人听到他们的预告片的时候，就跟咱们俩上次听到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在看世界杯呢。 是啊， 没别的。 来。放一遍 听一听啊。 Я думал, дадите нормально уйти. Прости, но прощального вообще не будет. 这开头的这个动静还确实挺激动人心的。一开始这个场景呢，其实它是在一个足球赛场上很关键的一个比赛当中，这个足球名将尤里呢，他要罚一个点球了，这个点球非常之关键，决定着他的生死，决定这支队伍的生死。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时候，他这个点球射失了， 是吧？ 然后呢，球场就进入了一片混乱。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这个球迷啊，确实你也能理解他的心情特别特别的焦躁，在那个时候 就觉得这事儿你做起来很容易啊，为什么你把它搞砸了呢？ 所以有很多阴谋论嘛，在那个时候，对吧？ 哎， 所以在这个点球罚失之后呢，球场就陷入一片混乱，然后呢，他也是声名狼藉啊， 对， 然后就下场了。下场之后被鼓励说你还可以再休息一段，继续再站出来啊，再次成为名将。 对， 但是他后来有一个自己的选择， 他自己 他开始有点颓废， 哎， 然后呢，他后来就经过了各种各种的心理建设之后，他干脆去当教练去了。 再见。 对，跟球队再见了， 没脸在这待了。 而你知道这个球队是在哪儿踢球的吗？ 嗯， 这说出来最近一段时间看世界杯的话都非常熟悉啊， 就是在世界杯 莫斯科斯巴达克体育场 踢的什么比赛？是洲际比赛呀，国际比赛呀？ 我的理解还像是俄超吧。 啊，就是他国内的顶级， 应该是顶级联赛。对， 其实说起来在这个顶级比赛里， 哦，不对，这个片头的这段啊，这个还真是俄罗斯国家队比赛 哦，就是国家 特别关键的，所以你可以理解球迷那个心情特别糟糕那会儿。 哎，所以说那就是在这种大型比赛啊，甚至说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当中， 对， 射失点球，这个越是名将好像越经常出现这个事儿。 就开玩笑说啊，就有的时候啊，你把他当叫民族英雄了那个时候， 嗯， 但是他后来呢感觉上啊都有点这个就败类了。 我现在还好得多，想当年巴乔第一次射失点球的时候，那简直就是说， 所以我 找一地缝钻进去。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呢，其实是一种不理智的这种行为和表现，就是你对一个球员的判断不能通过这一个球啊，你就觉得怎么怎么了。 现在 还好得多，压力大 了。你现在你看这一届梅西没射进去的时候，好像大家也没把他怎么着了啊。 哎呀，这个后面说闲话的还是多啊。风言风语的，后来还好啊，进球了。这个我们回到这个电影里面，这说的这个尤里呢，他最后呢，因为他是队长嘛， 对对对， 所以他觉得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然后他还跟球迷发生冲突了。 是吧？ 因为他是得到一张这个红牌嘛，他跟裁判的冲突，然后得到红牌， 就给罚下去了。 然后他把裁判和对方球员都有这个过激的行为， 嗯， 啊，他跟人家推推搡搡的， 嗯， 然后他还打了球迷。 哎，你看看， 结果呢，他就一下就消沉下去。 就是他把这个一个球员能犯的所有的错误 全 都给犯 了，对，一场。然后后来失落两年之后呢，得到了一个执教的机会。他去了哪儿呢？就是俄罗斯一小城市， 就是很偏远的 甲级球队， 哎， 去带队去了。这个让我们想到俄罗斯这十一个举办城市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城市啊，其实并不大， 对， 但是呢它有特别特别浓厚的足球文化体育的这种气氛。 对，你比如说像索契啊，索契他好歹还得过， 冬奥会决定， 他还搞过冬奥会啊。你其他的有的好多你真的没听说过。 萨兰斯科、萨马拉， 哎， 对吧？ 哟，你还真记了不少。 这是旅游节目做的嘛？ 好吧。 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尤里啊，这个主人公他是到了这个甲级球队，他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支球队，他去教这个球队，打进超级联赛。 哦， 然后呢？能够鼓舞他们的士气，但是啊，他去了之后，他发现一个问题， 怎么 就是人家看他啊，已经是戴了有色眼镜的了， 觉得你什么玩意儿啊？ 对， 凭什么教我们你啊？ 就是他的威信扫地， 对你那个品质有问题。 对，然后呢， 他的威信都不行， 微信， 你加的，你有他微信是吧？ 我有他微信。然后呢，他还发现这个球队这个各种问题，比如说有球员是根本就不参加训练的。 是吧？ 不听他话的， 哦， 还有的球员甚至参与赌球、操控比赛。 哎呦我去 啊！ 这么厉害，这个太黑暗了，这里边 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也在这个球队当中呢，经过了一些这样的磨合啊，经过跟别人的这种交流啊。你知道那个预告片里有一镜头，是一个球员跟他说：“咱们这样吧， 啊， 跟你达成个协议啊。”你也别管我们，我也不会为难你。教练遇到这样的球员，没办法。最后呢，他是跟他的一个美女队医啊，喝酒的时候，他要发泄一下他的这个心中的郁闷啊。这个醉了之后，哎，醒来他发现 自己当年在国家队身穿那个十号球衣的照片啊，跟齐达内啊、梅西啊这样的国际球星的照片一块贴在那人家那墙上的，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脑补一下吧，啊，他睡醒了以后就发现墙上有他的照片。 对对对对， 哎，但是不是贴在他们家的？ 对，你别到处乱看啊， 这里还有爱情故事。 哎，对对对，然后他深受鼓舞，然后他就想到了自己一直默默无闻在后头的老父亲，他父亲一直鼓励他啊， 是， 然后他就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改变了这支就甲级球队的斗志。然后球迷这个重要的团体呢，在影片当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支球队最后获胜，叫《最后一球》这部电影的名字。 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励志电影、啊。 对， 反正大致的这个套路都差不多。这个里边到底他这个就是他怎么从那个俄罗斯的这种比如说民族风情啊，比如他们这个民族的人的这种特性啊，他们的足球的发展呀、啊。以及他们的一些青少年的现状啊，怎么来表现这个足球这个主题啊？其实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挺有意思的。而且在世界杯的这个期间啊，大家看这种足球题材的电影，尤其是他们说在俄罗斯这回叫黑马电影，有不错的成绩， 而且他那儿挺受欢迎， 而且里面挺感人，好多人说那个看哭了 哦， 里头有好多感人的场景，而是说这个电影它跟别的俄罗斯电影可能还有不同的地方，节奏特别快。节奏特别快 哦， 然后它的各种穿插，好多不懂球的朋友呢，像我一样啊，看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混乱。 你不懂球？ 我 你太谦虚了， 就是不懂球的，像我一样啊。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在说这个关于多少号球衣的事儿，我也希望各位跟我们互动。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话题，今天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如果你看到一场特别没劲的、特别没意思的球赛，或者是你看到一部烂片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当然我们的前提是你是花钱进去看的，是吧？ 好吧，啊， 你会怎么样来解决这件事情？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歌，我觉得挺好听的。他们说这首歌是在电影当中一首插曲。 你这是这个最后一球里边的插曲？ 没错，俄语歌曲。再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来，来说说今天的最后一球，以及一会儿要跟大家分享的《金蝉脱壳》第二部。 Воды нет ни смерти, ни дна. Я прощаюсь с тобой. Горсть тепла после долгой зимы донесем пять минут до утра. Доживем наше море вины поглощает.Это все, что останется после меня. Это все. 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买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是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买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是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原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啊。另外 您说的是一球成名吗？不是那个， 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是这个。 一球成名从2006年开始已经拍了3部了吧？ 啊，那不是，那您这个还 是 个系列，不是， 不是 还更比这个应该还更早一些 啊。 啊，当然了，还有周星驰老师的《少林足球》啊，那个属于无厘头了啊。当然。他反正就是说，从足球这个角度往电影里头去渗透啊，去发展 好多好多， 哎，它是有先例的，啊。 所以你说，会不会就是足球跟这个电影之间，它确确实实还是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它有可以连接的地方？ 哎，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场烂球那就是跟看一场烂片的感觉， 对吧？ 哎，其实有关足球最火爆的这个题材啊，要拍成电影，肯定也是特别的，特别激烈，能拍的，我跟你说，能拍的跟。就是跟那些大片一点都不差，你知道吧？ 就是跟动作大片 哎，对，那就甚至能拍成战争片，你知道吧？哎，这个真的因为有足球比赛的胜负，最后打起来了。哎，这个说起来久远了啊！1969年就我出生那年，这个两个也是拉美国家，他们的这个足球也是世界杯的预选赛里头。 预选赛， 哎，是洪都拉斯对萨尔瓦多，这俩国家呀，本来他就有矛盾，然后就掐。但是正好赶上世界杯预选赛都得踢呀， 嗯， 哎，这最后这个决定命运的一场比赛呢，就举行了，哎，这洪都拉斯的主场，哎，这个萨尔瓦多来做客踢的时候，最后呢是洪都拉斯反正是赢了啊。这比赛当中，当然双方队员 肯定摩擦 冲突不断，哎，这个动作也非常粗野，最后呢洪都拉斯是以洪都拉斯输了。哎，他是0-3输给了萨尔瓦多， 主场输了， 所以他们的球迷就急了啊！一个女球迷悲愤的就当场掏出枪来，嘡的吧！ 哎呦我的天！ 然后这洪都拉斯球迷就不干了，打起来了，就当场 现场冲突了， 当场打死了两个萨尔瓦多的球迷，那这个冲突就大了。最后这个双方政府一怒之下，我们宣战。两个国家就真的打起战争来了， 这是60年代末的事情。 是，哎，所以这是在1969年发生的这么一个 这个足球的冲突啊， 对，足球冲突 一直都没断过。 哎， 你看这回昨天晚上在看我们看英格兰比利时比赛之前， 是吧？ 这央视记者在说到这件事情，说，其实说的是这个关于当年这个足球球迷之间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足球流氓，是吧？ 对， 他们冲突。说到了什么？说到问这个比赛场地里面啊，英格兰球迷是不是还是不太多呀？ 因为这个当年这个200人打，对吧？ 对， 打架这个事情，是不是这回就英格兰球迷来俄罗斯本来就少？ 就是他被限制，就是当那个足球流氓的那个事件出现以后呢，就是给这个英格兰球迷也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以至于人家别的地方举办比赛的时候，你不许来啊，你来了我就给轰走，哎， 还有时候是英国自己就是限制这个英国某些球迷出境， 对 对吧？ 你别出去给我丢人现眼， 不能去看比赛啊。所以刚才说到这个足球跟电影之间确实还是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是， 刚才说过这个叫最后一球，其实这个名字呢能够让很多朋友联想到心目当中的很多球员。刚才有人就说，哎，这不是说梅西呢吗？ 你把梅西后边的路给点出来了，是吧？他应该怎么去生活？ 这刚才是谁说的？我找不着了。刚才有人在问这个，我后来还说，我说其实像最后一球这个名字，你要在一个搜索引擎里去查，你会查到的不是这个电影，你查到的是更多的一些退役的球员们，他们当年在最后一场比赛，或者是说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的时候，他们能够踢的最后一个球。最后进的最后一个球， 是 好多人都想到了什么齐达内啊，是吧？想到当年的贝克汉姆啊。 哎，对，就是他能够在这个一场比赛当中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哎，这所谓现在叫绝杀嘛， 绝杀。 哎， 今年绝杀还特别多。 你像那个巴西那场啊，那个内马尔最后那个进球，是吧？ 都进哭了吧？ 哎，进完了以后蹲在那儿哭，你看。 所以最后一球，今天这个电影，我觉得不但是应景，它确确实实可以来，满足很多球迷啊。在没有球的时候，没有球看的时候，怎么样通过一部电影来了解更多的足球文化，啊，刚才我们说过的听过的是俄语版的那个预告片 啊， 大家记得吗？我们上次在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是有中文配音的是吧，所以呢会有很多朋友可能能看到这个配音版本。那这样我们还是来听一听最后一球的另外一个预告片的版本，我们来再次进入这部电影，今天是在中国的各大影院和大家见面。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друзья,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Краснодар. Здесь, на потрясающем стадионе, состоится финал Кубка России по футболу. Московский «Спартак», легендарный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луб, встречается с выскочкой нынешнего сезона, с командой. Все внимание, конечно, на Юрия Старешникова. Юр, я часто вижу в глазах у людей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се это? Едет в Москву. Золото! Я ненависть чувствую, слыш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Юра, ты не в симуляторе? И больно бывает. Страшно, обидно. Что-то какого крутится вокруг него? А ты его еще больше прессуешь. Еще. Что ты там себе решил? Боюсь. Понимать должны, что за ним весь край стоит. А хрен их понимать. Если у них тренер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в Москву свалит. Ладно, почему я главный тренер? Ты списывай. Такие чудеса творят. Знаешь что, парни, я, наверное, где-то неправ был. Давайте забудем все и начнем заново. Вперед, Назима! Я не знаю, попадет бы с вами в премьер-лигу или нет. Я не знаю, какие у нас шансы в Кубке. Но мы можем пообещ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что мы сделаем все для этого. 就是这个这么激动人心的，这么有这个奋进的这种预告片，或者这个电影，是不是俄罗斯国家队在上场比赛之前都是要看这部电影， 看一遍， 立立志的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这个情绪也很重要啊。 对， 在比赛当中的斗志也是很重要。 有的时候燃不起来，你看到很多球员在一开始就是那个球赛，有的时候会慢热， 对， 特别特别难以进入。 那也不行。但是这东西就说它都建立在你的这个水平上， 对， 你的技巧水平上 是。 你要没有那个技术，只有那个热情，那最后结果也是不好的啊。 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说，那一场球赛踢成叫意志球赛啊， 对， 全靠意志。 哎，说如果要是踢成一个跟烂片似的，那也就是你像你看烂片的时候，你不成你就睡觉啊。这个好多朋友说了，必须得睡觉啊， 必须睡 是吧？哎，这个南福尔摩斯。人就说了，说这一言不合就睡觉是吧？ 一言不合， 哎， 刚才他说提到的今年那个法国和丹麦那场是吧？ 哎， 应该是周二的时候那场吧？法国丹麦 啊，对，也是、就 是、提前知道了结果。 但是那场球吧，他好歹还踢得比较完整啊，他至少从头踢到了尾。 嗯， 你虽然你看着他没进吧，但是还踢完了。 嗯， 后边这个 昨天晚上日本和波兰这场、 哎、那个比赛到最后都不踢了， 到最后不踢，真的不踢了， 哎、裁判都烦了，哎，你赶紧就别踢了，我吹哨了啊！一分钟啊、另外一场也是，好像这个一分钟补时都没给。 对啊，心想事成说了，昨天晚上日本和波兰那场比赛就应该打屁屁，太不尊重球迷了。 哎，他不尊重球迷，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是 人家怎么为什么要买票来看你踢球啊？ 嗯， 不就是看你表现的英勇一点？ 对， 技术高一点能进个球嘛？ 对，所以比赛绝对不是说只是为那个结果的，当然结果很重要，可是过程呢一样，它会让更多的人凝聚在足球的这个赛场内外。刚才这个福尔摩斯刚提到那个法国的那个0-0和今年他说 NBA 那总决赛呢，都是让人睡觉的比赛 啊。 总决赛哪一场啊？七场比赛是吧？另外他还提到了电影《妖猫传》， 他说提《妖猫传》的时候也睡着了。 您还去电影院看了？ 我也去电影院干的。 我太敬佩你们两个人了，我打。你听有这电影，我就没打算去电影院看。 真是的，我现在什么的电影都是去电影院看的。 后来电视里演的时候，我搂了两眼，然后我就换台了。 冲锋弗达林刚才跟我们说，你听那个最后一球那个介绍的时候 啊， 说就这水平，自己踢不好还当教练。 嗨， 还有球迷气氛什么呀？ 是吧？ 是不是参与赌球了？你们就是他说那个电影里边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球迷后来闹事儿嘛。 对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球迷这种热情呢，你可以理解，但是过激的行为绝。 队是应该被限制的。 对对对。 刚才你说的那个足球流氓的时候，我就想到在05年的时候，其实有一部电影， 嗯， 它的电影名字就叫足球流氓。 哦， 当初有一部这样的电影， 就是为了暴露这些这个不光彩的。 它其实一个是暴露，一个是讲一个人他的成长，讲这些就是球迷如何经过了自己的那个心路历程哈， 嗯， 最后成为真正的球迷或者真，哎，成为真正的人。 没错。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足球流氓呢，在09年的时候还有一个第二部，你知道第二部的副标题叫什么吗？ 哇，还有第二部。 第二部的副标题 叫 《监狱风云》。 哦，对，就是前第一部闹完事儿，第二部上监狱里头去接着去学习去。哎呀，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东西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情绪的累积和发泄。 嗯， 我不刚才说过吗，这个足球流氓也就是还是打个架扔个瓶子什么的。 对对。 那个早期的时候那就能火爆到两个国家都打起战争来。 是是是，没错没错。 哎，所以这个已经它就超出了这个体育比赛应有的一些范畴了。 对, 对， 其实它是被附加了某一种东西， 是是是， 那些符号不应该被球赛啊，所承担。 记不记得有一年呢，也是在世界杯上有一个，是哥伦比亚呀，还是哪个国家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球员他是点球没有踢进去还是怎么着？反正他导致了球队的失利，最后回国之后被一个球迷 暗杀是吧？ 就是枪杀，就是在酒吧里喝的，反正也是醉咕隆咚的，掏出枪来就 对对对， 打死， 实在是 这个就已经是就是太让人 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了， 没错，这就已经不是说他，你说他因为他技术不好或者因为什么，这就已经带了有仇恨的色彩。 对，这跟球员就没关系了， 没错。 好，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最后一球是今天上映，另外呢，我们也提到另外一部电影啊，就是今天同样，是在周五上映的。也跟这个当年踢过守门员的一个人有关系。 哦，你说 还记不记得当年当过守门员 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您是外国的吗？ 哦， 当过守门员的这一位呢，史泰龙先生哈。但是有人说他是拳击手， 是 洛奇。 你说是那个大胜利大逃亡里边。 我现在要提的就是，有人说他是洛奇 啊， 有人说他是特种兵，对吧？ 对对对对， 也有人说他还是敢死队。其实啊，在这之前，他最早是当过守门员的，就是在胜利大逃亡当中。 对对 对, 对， 胜利大逃亡里面呢，这个史泰龙呢是一个不懂足球的一个美国战俘， 哎， 就在集中营里。 对， 后来呢，哎，不懂足球吧，他这个位置很重要， 嗯， 就是他这个人很有用处， 是吧？ 他当年那个教练怎么样教给他说，哎，你当守门员。他还问守门，他还问教练呢。 嗯， 他说我当这守门员，我应该站哪儿？ 你当时站大门 啊？他不知道。 啊， 然后人发 在哪儿？ 他还问了一句，他说，那个他们罚角球的时候我站哪儿？ 啊， 根本不知道。 哎，那个胜利大逃亡里教他们这个踢球的是， 那很有名， 是贝利吧？ 对，贝利是当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哎， 贝利在当中是参演 了。贝利还有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蝙蝠侠那个管家嘛。 哦， 老爷子是非常厉害的，当时是演这个。 对对对对， 当中的核心人物啊，是一个组织者。 嗯嗯嗯。 那其实说到这个史泰龙的今天的这部电影，因为老电影咱们就不提了啊， 哎， 新电影就是可能各位都已经，今天应该是很多人朋友买了票了。 嗯， 从昨天晚上零点开始，很多人可能已经去看过了。 哎， 它就是《金蝉脱壳》第二部啊。 哎 ，Grandson。 He's here. Good to be back? No, it's bad to be back. 快听 ，Be back， 我就想起来哦，这回那个谁没来， 是吧？ 他回不来，是吧？新哥没来， 要他一人来，他也带着一帮子， 带着一帮子啊。这回还有咱们的教主黄晓明嘛？ 这比起来，他那个量级就差得多了。 哎，这我们说这个不一样嘛。第一部里面跟施瓦辛格已经来了一回魂斗罗了嘛，真人魂斗罗。 哎，对，这回呢，这魂斗罗二， 魂斗罗二啊，这是 魂斗罗有二啊， 金蝉脱壳第二部。 对， 史泰龙扮演的这个叫监狱的叫试验管理专家是吧？他就是试怎么样能够逃出去， 哦， 找那个监狱漏洞。 他在第一部里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对对， 啊，拿着一个手提箱到监狱那儿，监狱长，我给你试试你这监狱有没有漏洞啊？然后我能跑出去，我要能跑出去，你给我钱，然后给你找出漏洞来。 而这回啊，这个《金蝉脱壳二》呢，其实可说的方面有很多，时间不多了，我们简单说几句啊。就是这个施瓦辛格呢，这回是里面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呢就是黄晓明演的，叫周树，一个中国人。然后呢，他为了救这个周树，就是把这个徒弟啊要从监狱当中要救出来，这个监狱有个名字叫做冥府啊，超级监狱冥府 啊 他要从这个地方把他救出来， 就是地狱啊， 对，要从这儿救出来，所以